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扶贫办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生态扶贫工作方案，提出力争到2020年，通过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带动约1500万贫困人口增收。人社部近日指出，对重大欠薪案件和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拖欠工程款导致的欠薪案件，要实行领导包案，挂牌督办。国家安监总局、财政部联合修订印发《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扩大了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范围，提高举报奖励最高至30万元。近日，环保部公布了省级环保部门新闻发言人名单，并附姓名、职务、电话等信息。预计今年春运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29.8亿人次，但客运结构发生变化，铁路、民航分别增长8%和10%，道路下降1.6%，道路客运首次出现负增长。位于武汉闹市区的一座极不平衡立交桥成功转体81度，与引桥精准对接，顺利合龙，刷新了转体最不平衡、转体桥面最宽、跨越特等站铁路古道数量最多3项转体桥世界纪录。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72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7.53亿，手机网民占比达97.5%。经报国务院批准，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实施重组，央企数量由此缩减至97家。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我还如何撇下你。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将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平昌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正式成立，本届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82个参赛资格，将参加5个大项、12个分项、55个小项比赛。今年颐和园、北海、陶然亭、紫竹院、玉渊潭、北京植物园等6家市属公园开放11处冰雪运动场。在不久的将来，一处集绿荫停车场、共享单车存放点、居民智能自行车棚等便民服务项目于一体的停车场将在潘家园街道华威西里社区附近建成。北京未来10天降水无望，如果到2月14号还没有出现0.1毫米以上降水，连续无降水日数将达到115天，打破114天的最长纪录。近日，石景山区发改委发布2018年重要项目规划，其中基础设施项目包含轨道交通 M11线工程。据现有信息，未来这条地铁线路应该从模式口发车，与 S1线在金安桥换乘，与21/18号线在首钢换乘。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对外公布了2017年10大典型打假案件。2017年，阿里巴巴协助全国公安机关捣毁窝点数1328个，涉案金额约43亿元。北京地铁新添科技岗，缓解大客流，其中将首次发布车站拥挤度信息，乘客出门前就可用手机查询附近地铁站拥挤度，选择舒适度最高的车站上车，这在国内外尚无先例。从春运首日开始便持续出现27.5万人次以上的旅客流量，预计节前客流在2月6号达到最高峰，全天计划进出港人数约28万人次。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没联络，孤单就像连锁反应，想要快乐都没力气，雷雨世界像场灾难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拉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问题。